特别建议大家在查清楚当地的民俗和节日的时候前往，你会欣赏到更多的原住民的当地文化特色。孤独星球亚洲旅行排名榜，那么排在第九位的就是印度的梅加拉亚了。梅加拉亚呢，被称为是印度的女儿国，这里有地球上最湿润的地区毛森拉姆，这里还有每平方公里密度最高的大象，其大象总数量达到了2872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组数字了。这里有非常丰富的竹、芦苇、甘蔗、草药和灌木资源，有许多自然生长的兰花。其实呢，梅加拉亚除了有野生的大象之外，还有老虎、熊、野猪、豹等一些野生动物，而且还有行动缓慢的风猴、金色的夜猴和大松鼠。这里有很多不同品种的禽类，比如说像野鸡、鹌鹑和鹅。在这个邦内呢，有两个国家公园，那就是诺克利克和巴拉帕克兰。另外呢，还有两个野生动物禁猎区，那就是农奇利姆和西剧。所以说，这里可以说是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天堂。泰国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很多人把泰国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和度假休闲地，而且不止一次的前往那里。有的时候可能会去它的首都曼谷，有的时候可能会去它的海滨普吉岛。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提到泰国，去往的是董里府群岛。泰国南部地区的董里呢，是泰国的一个府。董里府面临印度洋，西部的海岸线长度达到了将近200公里。董里府由群岛组成，在安达曼海域至少有46个岛屿。在董里府境内不但多山，而且呢还有很多瀑布资源和温泉，多数海岸线常年适合旅游观光度假。那么泰国旅游局呢，也在此设立了好几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公园。尽管董里府的瀑布最为壮观的时候是在9月到10月份，但是到董里观光最好的季节却是在11月到4月之间，因为这个时候的天气更适合。董里府呢，算是普吉岛与甲米之间的一个游览胜地了，既有海岸线的风光，也有内陆的风景。在这里最吸引人的旅行方式莫过于坐船沿海岸线的水域穿行，参观著名的翡翠洞，沿途有很多地方都适合浮潜和深度潜水呢。 Choose carefully. I'm capable of anything. no going back.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盘点一下孤独星球来盘点出的亚洲区域十大最著名的旅行景点。那我们去往排名第七的印尼的佩姆德兰，这就是我们下一站的旅行目的地。这里有非常美丽的珊瑚，适合潜水哦。被孤独星球选中的佩姆德兰呢，位于巴厘岛的北部，比邻海洋公园与孟赞干岛，而孟赞干岛上充满了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浅层次的海域当中呢，有大量的珊瑚礁，并且少有湍急的水流，非常适合潜水和浮潜，所以呢，是巴厘岛最好的潜水地点之一了。而著名的水下雕塑珊瑚女神则就位于佩姆德兰，怎么样？爱好潜水的你有没有心动向往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去往的是排名第六的怡保，位于马来西亚。虽然它位于亚洲的马来西亚，但是它却满满的欧洲风。怡保当地的石灰岩地质形成的山形呢，奇丽而又壮观，地下造就了水质清澈的含矿物质的矿泉水，因此呢，素有怡保出美女之称。典型的摩尔式与维多利亚的建筑风格混合的火车站，不是在欧洲，而是在怡保，甚至被称为怡保的泰姬陵。建于19世纪的老车站，洁白的建筑外观是在2007年的时候被翻新过的，二楼以上还是一家车站饭店。而怡保也常常是北方旅客前往吉隆坡或南方的过境必经之地，许多商务客呢会在怡保停留一晚。 凯利古堡一般被认为是必去的旅行地，建于1915年，当时城堡的拥有者是一位苏格兰的庄园主，他名叫威廉凯利。相传他想将这个城堡送给他心爱的妻子，精心设计美丽的建筑，甚至在内部预留了电梯，在当时的建筑界可算是相当现代化的。整座城堡坐落在小山坡上，由于城堡内空荡荡的，还有地下室和几处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可以通往古堡以外的地方，所以这里显得相当的神秘而又诡异。当地人说，关于凯利古堡的鬼故事传闻一直没有断过，但是独具特色的建筑外观却赢得了众人的喜爱，更多的人喜欢白天在此游玩。这一次孤独星球亚洲十大旅行目的地的评选呢，是以自然风光为主的，那么中国香港也以它独特的自然风光位列排名第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在孤独星球看来，维多利亚港和太平山不足以让香港上榜。香港虽然一直给人以印象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它也正在开发它的自然景观。香港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地质公园的名单。地质公园呢，位于香港新界东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分为西贡火山岩和新界东北沉积岩。两个公园共有8个景区，展示了香港丰富多端的地质地貌。除了国家地质公园之外，香港还有海下湾海洋公园、香港湿地公园以及米埔自然保护区可供人赏玩。接下来我们去往排名第四位的越南昆仑群岛，在这里最奇妙的体验便是摸黑探海龟生蛋了。昆仑群岛的正式名称呢，应该是越南头顿市昆岛区，这里呢由15个大小岛屿组成，距离头顿市呢差不多是185公里左右，离西贡230公里左右。岛上居民差不多有7000多人，但是现代化设施却是齐全的，越南党各级政府呢均有设置，法式的建筑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的，所以别看人家人少，但是样样俱全。昆岛在2011年被孤独星球列入了世界最浪漫的10个旅行地。在昆岛温婉无人的海滩上，藤蔓恣意地生长着，海湾平静，坐在面朝大海的别墅里，耳畔只有水波轻拍沙滩的声音，你会无比羡慕当地人享受了世世代代浑然天成的美景，也会希望这样的美景永远地保存下去吧。每年的2月到7月是下海潜水的好季节，无污染的海水中孕育了多达270种的软体珊瑚，绚丽的珊瑚是最为抢镜的，偶尔呢还有海狼和鹦鹉鱼会过来掠食。而附近的无人岛呢，则是越南唯一的绿海龟和玳瑁的生蛋地点，每年4月到10月游人可以摸黑登岛，见证海龟生产的过程。凌晨的时候，海龟妈妈有几千公里抢滩挖洞，然后呢返回自己出生地的沙滩，把乒乓球大小的蛋埋藏在沙堆当中，感觉生命如此的奇妙。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不明白是为 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下来，掉下来，好春再来，春花正开，你怎舍得说再会？我在 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呢，为大家盘点的是孤独星球评选出的亚洲十大自然风光。那下一站呢，也就是该去往排位第三的泉州了。泉州呢，算是韩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村落之一，被列入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名单。韩国的韩屋、韩食、韩纸等韩国传统文化在这个都市都是代表。韩屋呢，便是这样位于泉州中心地带，那在2011年评选成为了韩国必游的旅游景点。这里呢，由700余栋韩屋所形成，主要景观有庆基殿、五母台、香校等一些设施。在这里呢，你可以体验生动的历史与传统交相辉映的韩风。那另外呢，泉州美食也值得一试，比如说泉州拌饭、泉州韩定食、豆芽菜汤泡饭以及玛格丽尤为出名，成为了俘获全球人味蕾的韩食。尤其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泉州拌饭了。当地人依据时令的不同，在米饭上放上各种好吃的蔬菜，像鸡蛋、银杏、松子，还有栗子、核桃等等，以及新鲜的果蔬，可以说是营养美味，色香俱全。下一站去往的是排位第二的上海。上海呢，可以算是历史与文化风情的一个亮点了。孤独星球把上海誉为宇宙中心，上海上榜因为迅速发展的城市风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老人们在茶楼里饮茶聊天，年轻人在酒吧里时尚现代，而租界风情、梧桐树、百年老洋房却又让人流连忘返，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再加上迪士尼公园的建成与开幕，以及超高的上海中心大厦竣工，现在的上海备受瞩目。好的，那么排名第一位的孤独星球亚洲旅行最具旅游看点的目的地，那就是